太迟疑，我抱歉不能说明。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不温柔的清晰也许飘来好消息。一切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我想我已慢慢喜欢， 就

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未记得。 谢谢你的乐器，今夜带着你的

是跳跃，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

天，生老生命运知道最爱这一天，苦也好痛也好最爱这一天，轻轻的指尖流出的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和永是如潮水过去的无法再挽回，恍然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最爱这一天，悲也好喜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是命运知道 降临，就会静静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却用清醒交换呢？还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在阳台逛街，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他拥有不懈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

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孤独。我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拆穿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拆穿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 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 久了，停不下的脚步太累了，心里有点酸楚太久没回家了，纠结在平淡里不甘的平凡，忘了离家时的信誓旦旦，倚在车厢里连梦也摇晃，记忆像幻灯片一直在播放，回家乡上，抬头望，多晴朗。回家乡， 明天的事不用再去紧张。 在路上， 秋天的风吹。 家乡。